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今天早上啊，玉龙打开网络看了看相关的新闻呢，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引起我的关注。在昨天晚间，由海南航空所直飞的由成都飞往北京的 HU7148 次航班，在飞行过程中呢，遭遇到了强气流，导致呢颠簸的出现，机组人员呢啊，包括乘客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接下来呢，我们就电话连线航空知识杂志社的副主编王亚楠，跟他来聊一聊这个事件，尤其呢，我们从航空的专业角度来讲，这颠簸是如何发生的。亚楠你好。 你好玉龙。 我们已经都知道啊，昨天晚上海南航空所直飞的这个航班呢，在降落之前是发生了剧烈的颠簸，这是由气流所引起的。我们都坐过飞机，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飞机的颠簸的情况。这种啊，能够把人从座舱当中颠起来的，甚至呢整个人就摇出去的这种颠簸，为什么会发生呢？ 嗯，我平常在飞行的时候很少感觉到颠簸， 嗯， 因为飞机的大部分的巡航高度呢都是在1000米以上，那个时候呢，在那个高度层上气流都是很平缓的，不会有大的对流运动。但是有例外的时候，就是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中，这个时候飞机必须要穿越平流层，穿越这个对流层，穿越对流层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要难免遇到一些颠簸气流。那么多数的颠簸气流，比如说在穿云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少许的颠簸，但是还有一类更罕见的，就是所谓的晴空的稳流或者晴空的乱流，就是说我们看不见，一透度空气非常晴朗，但是气流确实在剧烈的上下运动，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有碰上的几率很小，但是碰上一次可能就让大家吓得够呛，就像这一次，因为它会把飞机剧烈的抛上抛下，里面的乘客呢如果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就会撞到舱壁和地板，那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嗯，那我们现在啊，在飞行的过程中都有特别高精尖的一些观测仪器，比如说飞机上面都有一些雷达，甚至地面上也有观测，这种气象雷达观测不到这种剧烈的气流变化吗？ 嗯，我们的气象雷达呢主要是能够观测到云团，就是比如说因为云团里面是有结晶物的，有比如说水啊或者是冰雹啊，那么它在雷达屏幕上能够显示出来，而晴空乱流是显示不出来的。 嗯， 换句话说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 嗯， 飞机的气象雷达看不到，所以说它的潜在危险也最大。所以说航空公司在对于旅客来讲都要求最好是全程系安全带。 嗯， 那如果您中间在巡航高度上您愿意走一走也 OK， 但是至少在起降过程中，起飞后的半小时和降落前的半小时，您一定要待在座位上系上安全带，这样您就万无一失了。另外一个，这种颠簸对飞机本身没有太大影响，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会不会把飞机给颠了散呢？啊，这个不会，但是乘客可能会因此受伤。 嗯，这个跟出行坐大飞机和小飞机之间会有区别吗？比如说我的飞机大一点，它遇到这种气流就会相对稳当一点。 对，因为飞机的自重如果大一些呢，那么气流在冲击它的时候的效果就会小一点，但是可能待在里面你还是会感觉非常不舒适。如果像空服人员在走道里在服务的时候，也会被抛上抛下。所以说，这个气流能量很大的时候啊，飞机大小会稍有差异，但是一样会很惊心，让人感觉很吃惊的一个震动。 嗯，所以我们在这儿还是得通过节目提醒各位朋友啊，您在出行坐飞机的时候，在飞机机舱当中，乘务长给您的这个建议，系上安全带的要求，在这个时候必须要系上安全带。这个都是过往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案例发生，甚至会有这个血的教训，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谢谢亚楠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送您走了，再见。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 FM 100.6 AM 828 AM 828 北京新闻广播。 接下来呢，玉龙跟大家来唠唠嗑啊，看我们最近身边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新发现和新发明。先跟各位来提出一个概念，如果说我们的睡眠呢换一个地方，从床上换到水里的话，可能呢给你的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什么样的感觉呢？你会觉得在水中睡一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就会让你感觉在床上睡了有8个小时的时间。这是科学家们呢最近所带来的一个新的研究。因为呢人在水当中，就是在水里面睡觉啊，会处在一个漂浮的状态，全身呢可以进入一种深度的放松，意识呢会进入到一种虚无和空白的状态。这种状态呢可以消除紧张、焦虑、抑郁等精神的症状。一个小时的漂浮相当于沉睡8个小时。但是你可能会想，在水里怎么能够漂浮得了呢？我要真的睡着了，万一这个头啊，这个一仰，这水灌进来怎么办呢？最近呢，有冰岛的设计师啊，设计出来了一种呢，名为 Floata 的漂浮游泳帽。戴着这款游泳帽呢，即使你睡着了，你的头呢也会在水面上漂浮着，并且呢，戴着这个游泳帽呢，会让你的身体呢，非常安全的漂浮在水上，而且看起来状态也比较优雅，可以尽情的享受身心放松的愉悦。虽然说这个新发明可以保证我们在睡着了以后水不会灌到鼻子里，但是千万不要翻身呐！要是翻个身，这可真不是睡在自己家的床上，有可能呢会一口把你给呛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关注一个新的发明啊。最近这几天，由中美日等国的古生物学家在中国云南省陆丰县所发现的犀角类恐龙化石当中，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进展。这个进展呢，是恐龙竟然呢也有脊椎关节的病变。这个病变呢，在恐龙当中呢，也是最早的一个记录了。这一次呢，所发现的两具恐龙化石当中啊，都是带有着一些疾病的特征的。这些恐龙啊，都是来自于侏罗纪的恐龙，距今呢大约是1.9亿年。其中呢有一只呢是陆丰龙的化石。在陆丰龙的化石当中，我们已经看到呢它的第8节和第7节的颈椎啊已经是融合在一起了。其实呢这种脊柱类的疾病啊，脊柱关节的疾病呢，在很多动物中都已经是存在的。现在大家觉得人啊可能经常得这种脊柱类疾病的几率比较高，实际上在恐龙的身上啊，两亿年前的恐龙，我们在它的身上已经看到有这种疾病的出现了。其实这种疾病伴随着脊柱类型的动物已经是走过了上亿年啊。好，刚才呢玉龙和大家聊了聊身边的这些新鲜科技和新鲜的科学进展，稍事休息一下，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我们要和各位聊一个跟钱有关系的话题。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直播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呢，即将我们在手边可能会看到的，甚至您可能会平常用钱的时候花出去的这新版的100元的人民币，您自己有什么样的话想说，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前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第5套人民币100元纸币将会在今年11月发行。新版100元和旧版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新版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技术又有哪些？今晚玉龙邀请银行业专家给您详细解读新版100元人民币，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新钱来了。 您知道吗？要发钱了啊！央行又要发钱了。这回呢，不是说多发钱，发的是一张新的新版的人民币。据说呢，这新版的人民币呢，上面的数字还会闪烁着土豪金的颜色。三个月之后，我们就能够一睹真容了。但是现在啊，网上有很多的说法，说这个钱呢，有了很多不同的防伪技术，甚至呢，和传统的旧版100元的人民币相较而言，有很多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呢，这来的新钱啊，在银行业专家的眼中看来，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不同的知识和信息？在它的防伪技术上，是不是能够让这些印假钞的不法分子更加没有办法来去接着印钞票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银行业专家吕月鹏，欢迎月鹏，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啊，刚才呢，我们上节目之前呢，你也掏出了一张100块钱让我看了看，这张钱。我记得没错的话，它应该是在2005年的时候发行的，是吗？ 对，没错，2005。 到现在这一版已经用了10年了。 对，将近10年的时间。 这10年当中，这一版的钞票是没做任何的改变吗？ 对，就基本上它对主体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变化。 就它的防伪技术还是这些。 对。 那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新版的100元的人民币和旧版的区别在哪儿？ 其实新版和旧版呢，根据这个央行的发文来说的话呢，就是几个变化。第一个就是说，它不是现在已经发了，应该到咱们的11月12号才正式发行。然后具体的话呢，各个银行可能10月份的时候会给大家发一些宣传的手册和介绍。然后具体的变化呢，主要是反映在正面和反面。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这个主体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它还是100块钱， 就是它面额还是100。然后对于咱们比较这个认可度比较高的主色调啊，还有这个人民银行的行徽啊、国徽、盲文，还有汉语拼音等等，还有以及民族文字，这些主体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乍一看跟前一版是一样的。 猛的一看，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网上这个图，跟咱们这个前一版呢，总体来说区别不是很大。它的这个变化呢，主要是在这个一些防伪的技术上面，总共呢可以说归纳为7点主要的变化。这个7点主要变化呢，其实正反面都有的。然后就是咱们可以简单的来说一下吧，主要呢就是关于这个防伪的油印数字，比如100这个油印数字。原来左下方的这个油印的这个100数字呢，进行了这个取消，取而代之呢是新的一种形式，就是正反面对称的。然后在透光的情况下，它是正好能拼成一个100的数字。对，这个可以大家在网上搜索一下这个图片，在人民银行的官网也能看到它的这个相关的介绍。然后除此以外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比如冠字号啊，现在的冠字号只是在这个左侧有，然后呢新版的话呢，这个左侧和右就和这个它竖着的地方呢，都是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冠字号的。就是编号是双重印刷的。 对， 除此以外呢，就是还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防伪的金属线的一些变化。然后 还有一个我刚才一开始提到，有人说三个月之后我们看到的这张新版的人民币100元上面的这个100就是土豪金的颜色，真是这样吗？ 对，其实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100的这个色泽啊，就正面的这个100，现在咱们正面的100是红和蓝相间的这个颜色。然后新版的话呢，这个100是呈现出金色，更有立体感。同时呢，这个人民银行和这个100下方的这个图案呢，也会有这个凸印，它的立体质感会更强。 这个立体质感更强，是因为整个的颜色的改变，还是说它的整个的印刷的工艺有了区别？ 除了这个对它的颜色进行了重新的着色，更鲜艳的颜色以外呢，就是它的印刷工艺也进行了提升。对于这个凹凸质感的印刷呢，会更细腻。 你刚才讲到了这几点，接下来还有吗？ 接下来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个变化比较多，就是原来在这个左侧，在毛爷爷的这个防伪水印上面的一些防伪的这个防复印的一些认证方式，这个也进行了变化，就是这个人像啊，这个原来呢是在咱们这个位于票面的左侧，就是这个编号和100的这个数字的正上方。这个呢，现在这个咱们的这个透光的观察角度呢，会更加的清晰，在透光的角度下呢，可以更清晰的看到这个毛爷爷的头像。 就之前我得把它拿起来对着光背着光看才能看得到。 就是现在其实对着光的话，这个毛爷爷头像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是左侧留白区域这个。 对。 而这个新版的话呢，它这个毛爷爷头像会更加的明显。 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对。然后除此以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白的水印，就是原先的话，咱们这个票面下方的这个水印呢是 是这个略微有一点颜色，呈现出浅灰的这种颜色。 嗯， 而咱们现在新的这个水印呢，它是以纯白的形式存在的。 嗯，就直接能够看到这个白水印了。 对，纯白的一个水印。 嗯，这是一个变化。 对对对。 啊，还有呢， 主要的变化基本上就是这些。 嗯，其实呢，新版的人民币，新版的100元人民币啊，我们这么说是更严谨一点呢，在3个月之后，我们大家就会在生活当中看到了。 对， 其实乍一看跟旧版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那个金线，就咱们说的那个防伪线，就会从背面变到了正面。 对，而且还在光的下面呢，会呈现出比较鲜艳的泛金色的这个色泽。 嗯，接下来我就跟您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仔细说一说这7点的变化啊。据说这7点的变化每一点呢其实都是有考虑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在这个票面特征当中的第一点的变化，就是这个金线。金线呢从背面是变到了正面。 对， 正面的这个颜色包括它的宽度都比之前是要更加的奔放一点的。 对， 它为什么要把金线放在正面？以前背面不是也可以用吗？ 这样的话其实辨识度会更高。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原来就一直都有的这个防伪线以外，然后背面的话呢是呈现出银线，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窄一些。 对 对，然后这个金线呢从背面变到正面呢，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个辨识度会更高了。 嗯， 第二个呢，它这个对于这个改版之后呢，大家看到这个钱之后呢，它在这个光线下面，它的色泽会更鲜艳，更容易识别它的真伪。 嗯，我见过一些外币，有一些外币它的金线就是在正面。 对， 啊，一眼就能够看得到。 对， 其实放到正面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大家一眼能够看到，省得说翻过来我看一眼。 对，提高它的辨识度。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防伪措施和票面的设计呢，也是在不断的结合这个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技术和手段进行的这个设计，而且这个设计师们对于这个每一处细节的调整，其实它背后都是有它这个从设计上面还有防伪上面很多的原因去考虑的。 照你这么说，纸币的设计也是有风向的。 对，其实这个纸币的设计可以说是设计里边比较难的一项这个技术，因为它除了要考虑美以外，还要考虑到安全，就是我们怎么样设计出来它的这个防伪系数会更高，包括它的印刷工艺。所以这个就是纸币的设计和印刷是一个很复杂的工艺。 嗯，之前你也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过一张钱是怎么印出来的啊。 对， 当然听完你的这个分享，大家想去印，我觉得也不见得能印得出来，因为中间有太多太多非常高科技的地方。在这次这新版的100元人民币当中呢，也有不少一些防伪的技术。我们顺着跟大家一点一点来聊的时候呢，也听吕月鹏跟我们来讲一讲这些防伪的技术到底啊区别与旧版不同的是在哪儿。我们刚才说了金线和旧版比较起来没有太大的不同，就是颜色变亮了，加宽了。 嗯，然后印到正面了 啊。对， 然后第二个呢，主要就是一个光彩的这个光变数字。 嗯， 就是原来的这个数字呢，其实它的颜色色泽是偏平面的，没有立体感，不是很强。 你说的光变数字是哪一个数字？ 就是咱们这个在中国人民银行这6个字正下方，然后呢这个中文汉字100元正上方的这个阿拉伯数字， 阿拉伯数字 100。现在咱们大家看到是这个红蓝相间的，就是前面这个一是红色，第二个零和第三个零是用红蓝相间的这个环形来表现出来。而新版的话呢，这个光变数字呢，它的这个辨识度就咱们通俗的说就是土豪金的颜色，这个色泽会更鲜艳。第一个呢是提高了辨识度，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光变数字呢，在这个垂直观察的时候，就咱们正对这张钱是以金色为主，而平面观察，就比如我们把它侧过来，就是像现在看这个钱防伪，看它的水印的这种感觉，我们平视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字会变成偏绿的颜色，所以这个光变的效果呢会更明显。 这是高科技吧？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印刷的工艺。 在我们现在用的05版的100元人民币左下角有一个100，这个100呢也有一定光变的效果，但是你得努力去看，仔细去看，光线好的条件下去看才能看得出来。 对， 但是之后这个大100土豪金的100就相对容易，会更加容易分辨出来了。 对 啊，这是其中的一点。好，那我们接着再跟大家说，在正面当中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冠字号。这个冠字号它为什么要出现一条横的又出现一条竖的呢？ 其实这个对于它的这个冠字号，也就是所谓这个钱的编码，双重印刷呢，第一个呢就是增加它的这个 辨识的一个方式。就现在咱们比如说银行的这个记录冠字号也好，或者设备记录冠字号也好，它是唯一的。而这个双重冠字号之后呢，这个对于我们在记录和辨识的过程中呢，它是增加了一层保障的。 嗯，冠字号是做什么用的？ 冠字号的话呢，其实就是记录这个钱的批次，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比如有的人说这个在 ATM 上取出钱来了，那我想知道我这钱是不是从这 ATM 上取出来的，然后或者我有争议的情况下找到银行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冠字号，然后以及银行这个设备上的这个冠字号的流水记录，去核实我这张钱是不是从这个设备上取出来的。 冠字号是等于是每一张纸币的身份证号码。 对，可以理解为它是这个每一张纸币的唯一号码。这个原则上呢，这个每一张纸币的这个号码是不会重复的，就是它前面是以这个英文和数字混编，就是前四位嘛，然后后面呢是这个纯数字的方式进行编排的，它类似于就是一个顺序号，每一张钱都有一个唯一的这个号码。然后现在很多这个市面上有些收集爱好者还会收集一些比如什么豹子号之类的，这个连号钞啊之类的啊。对，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对于、 玩牌了。 对，对于大家对这个号码呢有一定的这个情怀在里边 啊。这个横竖的冠字号都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 ATM 机能够更好的辨识这一张钱。 对，就除了设备以外，人也是更好的辨识，就是原来只是印刷一个嘛，现在印刷两个，这个辨识度还是会更高。其实总体来说，我们整个这次换板都是在辨识度上和这个防伪技术上做的一个整体的提升。 嗯，刚才我们提到的冠字号呢，主要是利于人和机器的辨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同在新版的100元人民币当中啊，就是这个胶印的对应的图案。 对， 这个胶印的对应图案前后两个看起来，就是前面看起来是一半啊，这个就像是好几个撇儿一样，后面看起来也是好几个撇儿。 这个胶印的这个，我觉得是这回一个最帅也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啊。最帅，帅在哪里？ 对，帅在 颜值很高吗？ 对啊，就是它帅在于它会很有这个设计感，就是它是正反面的呼应设计，就是我们正面和反面这个胶印的信息在透光的情况下是组成一个完整的一百。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一，它正面看的话只是有下半部分，上半部分是空的。 嗯， 然后那个零的话呢，也是它只有左边一撇和右边一下，然后这个右上角和左下角是空着的。 嗯，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拿起来在透光的状态下看，它是一个完整的一百，它做到了这个前后一个呼应的印刷。这个从印刷工艺上和设计工艺上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和意义的。 嗯，这个对于犯罪分子而言的话，我们也是使出了一道杀手锏。 对，仿制的成本会更高，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这个画这个模板也好，或者说这个他的一些这个伪造的手段也好，对于这个正反面的呼应的，尤其是这种以偏水印的形式存在，对于他们的这个仿制的这个成本大大的增加，基本上可以说是很难去做到这个工艺。 嗯，来再接着说，在新版的人民币当中还有一个雕刻凹印。 对，这个雕刻凹印的位置， 它位置在哪儿？ 嗯，就是在咱们这个中国人民银行，还有这个右上角的这个一百的这个位置上。主要这个雕刻的印记呢，就是在咱们这个毛爷爷头像啊、国徽啊，然后还有这个右上角和人民银行行徽，就是大家可能看到这个钱偏上部，就是整体比如横着拿这个钞票，它的整体的上半部分进行了这个更有凹凸质感的印刷。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呢是提高了它的这个看起来的这个视觉效果。二一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其实它上面的这个图案呢就是偏像印花一样比较平面，没有立体感的。然后所以呢，就是它增加这个凹凸的质感呢，也是在这个防伪工艺上和这个视觉效果上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提升。 就是将来这张钱看起来 3D 效果更加逼真。 对，就是更会觉得它有立体感 啊，就不是一张平面的纸币了。 对，其实 它是一张站起来的纸币。 其实也是一张平面纸币，只不过它上面的这个图案会让人有一种裸眼 3D 的效果。 哇， 就是可能形容的有一些夸张，对对，但是确实看起来会非常的赏心悦目，觉得这张钱非常的有质感，会很拿在手里很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在里边。 哎呀，这句话说的好啊，这个钱，但是你怎么看它也是100块钱啊。而且呢，在这次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公布的这新版100块钱人民币的时候啊，还专门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看完之后，哎呀，我就会这个下意识的笑了一下。他说新发行的和旧版一样是等值流通的100元人民币。 对对， 我觉得即使您不这么说，大家也不会把它当50块钱给花了。 对， 哎，回头再聊一聊，就是这次发行的是100元的新版的人民币，对吧？ 嗯， 那接下来会有50的、20的、1块的。 甚至硬币就会发一系列吗？ 其他小面值币种呢，就是这个其实要看央行的这个货币发行计划了。 嗯， 然后包括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几次换这个币的话呢，也是从这个100元开始换起的。 嗯， 然后后续呢会有一些这个其他小金额币种的这个变化。 嗯， 所以这个呢还是具体要看一下人民银行的这个公告。 嗯，换钱这事儿有没有比如说一些规律，例如说什么几年一小换几年一大换，跟那个车型的改款换代一样？ 这个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从建国到现在嘛，其实这几套五套的这个人民币吧，它的这个发行间隔还是不是很成规律状的。 嗯， 它呢主要是随着这个金融需求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一个就是货币价值的变化。 嗯， 比如说咱们最早还发行过这个分位的币。 嗯， 可能随着这个咱们这个经济的发展，有一些币种呢退出了我们的这个历史舞台。 嗯， 所以这个整体变化来讲呢，从时间规律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特征。 嗯，也没有说特别要求的说这个用了多长时间或者用到什么程度我就得赶紧给它改个版。 对，其实官方上面就没有这种说法，只是说就是说人民币在就是每一次再版的时候，可能会根据它的这个发行量啊，还有它的这个发行规模啊，总体去考虑下一批我们这个具体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改变或者有这个创新。 嗯， 这也随着我们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成一定的这个变化的。 嗯，在这次呢我们3个月之后即将用到的这新版的100元当中，你觉得科技亮点最大的地方在哪儿？ 我觉得其实它总体来说的科技亮点呢，就是在于它的色泽和辨识度上的提升，这是一个。然后二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防伪的技术呢，据说是更加的这个高级了。 嗯， 对于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05版而言，就是这个15版它的安全性会更高。 嗯，也是一张颜值非常高的人民币啊。 嗯， 你刚才说 高 安永。高，哎，对，高颜值高安全性啊，而且大家看起来也是很赏心悦目。 对，赏心悦目。 我们之前说了很多的部分都是这张新版人民币的正面。 嗯， 背面有变化吗？ 其实背面也是有变化，它这个背面的主要的一些变化就是首先说取消的这部分吧。 嗯， 就是那个现在这根银线是取消了。 嗯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右侧呢是有这个全息的这个开窗的安全线和这个防复印的标记、就是、 什么意思叫开窗的安全线？ 对，开窗安全线其实就是现在的咱们这个防伪的这个银线嘛。 嗯， 然后这个防复印标记大家可以看到，咱们这个人民币如果拿在手里的话，右边有很多这个小成点状的东西。 嗯 啊，这个其实大家可能看见了，就是哎，这个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它的实际意义其实就是一个防复印线，就是咱们可以就是如果有复印机的话，可以你拿一张100块钱进复印机里随便复印一下，这个是复印不出来的 啊，就这个钱是印不出来的。 这个复印出来就是即便是彩色复印机直接放在里边，它这个去扫描的时候，因为它是大部分的复印机是光学的嘛，就是光学扫描之后它复印出来这个成像是花的。 哦，哎，我还从来没动过这个歪脑筋。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调整了这个面额数字的一些票样。 嗯， 然后还有这个局部的这个装饰花啊等等这些进行了一些小的调整。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明显，就是刚才咱们说正面正反面呼应对应的那个100的那个防伪的标记的那个。 嗯， 那个其实是在背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嗯，经过这一轮的新的设计的话， 嗯， 实际上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新版的人民币未来在印刷的过程中，它的工序也会要求更加精致，它的制作的成本是不是工时也会更高一点？ 其实对于这种它的制作成本来讲的话呢，这个原则上讲跟这个前一个币种其实前一批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 嗯， 因为就是我们的发行量其实很大，包括这个印刷工艺如果进行调整的话是批量进行调整的。 嗯 啊，所以这个呢可能对于这个我们国家生产成本来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要对这种作假币的犯罪分子要有一个影响，就影响到他们。哎呀，这一看这新版的出来，抓耳挠腮的，这可这生意做不了了。 对，这其实就是这个叫我们的防伪技术在不断的提升嘛，他们这个仿制的手续， 嗯， 就是一个可能性呢也就越来越低。 嗯， 哦， 来，我们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问问你，从全世界的这些货币的对比角度来讲的话，咱们的货币的这个防伪的水平怎么样？ 其实咱们国家的防伪水平在国际上面也算是比较领先的水平。 嗯， 其实国际上货币除了这种咱们传统的纸币以外， 嗯， 还有一些 国家使用这个塑料的货币。 对，塑料币。 对，其实各个国家各自的货币有各自的这个特点，包括从防伪上面，其实各个国家都是发空了心思去设计去想的。因为就是现在有一个理念叫做金融这个货币战争嘛，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不见硝烟的战场上面，这种金融工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手段。包括在早几十年的时候，曾经就是二战的期间，这个德国人曾经印过一些假的那个美钞啊，去冲击这个美国的实体经济等等。这种基于这种原因，所以各个国家在自己设计自己的这个货币的时候，都是用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拔空心思去考虑的，就是尽可能的是讲这个货币不仅不会被这个犯罪分子复制，也不会被其他的人来进行复制。 一张小小的货币，其实背后要考量的东西有很多，而且在这一张小小的货币当中浓缩的这个艺术的设计思路，包括一些高科技的防伪手段，都是尽在这一张纸当中啊。因为这一张纸也是关乎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秩序的安全。我们今天呢，也是请来了银行业的专家吕月鹏，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新版的100元的人民币。不久之后呢，我们将会用到这100元的人民币了。不知道大家到时候拿到手里，看到这崭新的票子之后，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岳鹏，我跟你分享我今天看的一篇文章，特别好玩，讲述的就是和花钱有关系，是一个心理学家的研究，就是美国的一组这个非常严谨的心理学家，他们研究出来一个什么事儿呢？就说同样啊是100块钱，一张是新版的人民币100元，一张呢是上面已经有着很多的汉字啊，就是我指的是那个汗水的那个汉字啊，很多的那个汉字，有很多的一些什么乱涂乱画的 旧的货币啊， 就甚至都已经残破了。就说这新版的钱呢不容易花出去，这个旧版的钱呢，从统计的角度来讲啊，科学家们做了实验，发现大家呢觉得手里的这个旧版的钱给他花了吧，就是新版舍不得，新钱舍不得花，这旧钱反倒花的速度比较快。 对， 大家赶紧啊，这个新币发行以后去给它换成新的，这样呢你钱包能多鼓几天。 没错。 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嘉宾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披露了1937年至1945年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一连串入侵、屠杀与抗争的史实。从日本悍然发动的77事变，到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从忍痛炸毁黄河堤坝以水带兵，到抽调派遣军远赴国门之外，从与罗斯福、丘吉尔、史迪威的国际大斗法，到聚焦中国三大战时人物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8年艰苦抗战，无数悲天痛地的事件，万千大小人物的命运变迁，共同构筑了一部扣人心弦的战争史诗。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作者拉纳米特，演播韩涛。 12月2日，日本人实施了一次轰动世界的行动，他们炸沉了美国帕奈号炮舰，美国和英国的舰船就停泊在南京城外的长江上，其目的是提醒日本，虽然西方势力在中日冲突中处于中立，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身的在华利益。 日本飞机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便直向美国炮舰俯冲而去，并实施轰炸，造成三人死亡，48人受伤。日本政府承担了事故责任，并迅速向美国政府签发了220万美元的补偿费用，同时坚称事件并非蓄意而为，一场本可能引发美日对峙的冲突因此得以避免。但帕奈号事件对英美是一种警示，西方国家不可能仅凭中立态度就置身于不断扩大的战争之外。然而12月12日的南京城内却异常宁静，虽然大炮还在不断轰鸣，但程瑞芳记录道，今日飞机不炸了，近两星期天气很暖和，虽为难民好，但也为敌人助战，商店都关了门，难民们还在不断涌入安全区，但天黑后